明年的名字叫做一生，一生的甜蜜便是女人，明年的名字叫做男人，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逃避的名字叫做真，真的名字叫做睡，女人的名字叫做男人，男人的名字叫做逃避，逃避的名字叫做酒，酒的名字叫做水， 水的名字叫做。 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厂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燕宁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

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你知道吗，其实人生呢是难免会受一些委屈和伤害的，那与其耿耿于怀郁郁寡欢，倒不如坦坦荡荡泰然处之，只有经受住狂风暴雨的洗礼，才能够练就波澜不惊的淡定，不是吗？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么能够练就钢筋铁骨，怎么能够长大呢？所以平时生活当中如果经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就坦然地对待它，因为那是我们现在必走的弯路。 让我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少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我多想找到你，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流泪之前我。

秋，看着秋，自叹也没轻松穿越眷泪的线。 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良知，比如说体重，但不可挽回的东西更多，比如说旧梦，比如说岁月，还比如说对一个人的感觉。在最有感觉的时候你没有停下脚步，那么也不必要在一起走完那段路程之后回头去寻找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感觉，毕竟路已经走完了，不是吗？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孙伟，我们下城市再会。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赶走我寂寥，有路他陪我睡不好，我也梦回你知我多少，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我想。

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难。幸福太奢侈，生活只能交给爱我的人。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难。感情的流沙，没有你我只有越陷越深。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能。幸福太奢侈，沉默只能交给爱我的人。

你此时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这些年最让你遗憾的是什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这些年最让你遗憾的是什么。 了解你难如登天，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仍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男人活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胞尽管沉淀，日子久了就明白，终日中我还是首选。我理解男人要舍得整花连篇，我会用你处处演练，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延。男人就是真话连篇，留在身边他人没有有挂念。 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遗嘱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我，却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 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话来掩饰不痛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宇宙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多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经过我的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牵着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无聊。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所以说这些年最让你遗憾的是什么？这时候看到英子说，最遗憾的是没有去疯狂一次，独自背上背包踏遍想去的每一寸土地，一直无法踏出那一个看似疯狂的一步，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内心当中的包袱太多。其实当你走出去那一刻才会知道，原来所有的负担包袱在你开始疯狂的那一刻都已经变得不再是问题了。所以最为重要的还是先踏出那一步。 是上天只有把我写进情况，那份爱是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美丽角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结果，你就很独特。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来证明我满心都一和九品？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想给你一个选择我。

的落叶，远远的白云依旧远，像我心没感觉，还有等不见。 说不定在眼前。